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你的房间又干净又漂亮。你的英文书又容易又有意思。你的纪念邮票又多又好看。二、这件衣服不是买的，是我妈妈做的。这个菜不是买的，是我自己做的。这张画不是买的，是朋友画的。这辆自行车不是买的，是我哥哥借的。三，我很喜欢这个颜色。我很喜欢这个孩子。我很喜欢这些花。我很喜欢这张照片。我很喜欢这辆汽车。我很喜欢这支铅笔。我很喜欢这块手表。 扩展。一，要是明天天气好，我们就去公园看花展。二，今天他们两个怎么穿得这么漂亮？ 结婚吗？